是我们却越爱越深，原是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啊，根据即食面，也就是方便面的发明人日清食品的安藤百富所说，让泡面的人等三分钟，会令人产生更加饿的感觉，吃面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泡面更加美味，所以呢，厂商把泡面的时间定在了三分钟。 你手指不停开呀，万一爱上手机，好想亲切你，不是会说是否懂我心情，有些想不通，天天手机爱什么，大概多动作能定位投射什么，走路也低头，吃饭也低头，手机念出手，爱的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 你不解释的奇怪，见面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究竟会去哪打动我心情， 谁要黑上手做那手机要成熟，是谁又温柔，是谁又对你多多，我想再低头，我想要再低头，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请你停止三分的午后，如果爱我就快行动来找我， 现在是17:13。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呢，来自林俊杰，叫做《冻结》。在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呢已经谈了三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心情是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当中，想冻结住那些美好的画面，于是就有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柔情缠绵的情歌。我们一起来听到林俊杰带来《冻结》。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冻结了时间，冻结初恋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停的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香烟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香烟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迎回来，这里就是由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用好音乐继续来陪伴你。下一首歌呢，来自林忆莲，叫做《我不能忘记你》。林忆莲为陈正道导演新片《记忆大师》献声，也携手从歌手节目合作结缘的音乐总监、知名音乐人梁翘柏，与金曲奖的作词人李卓雄强强联合，为电影打造出一首充满回望、更包含希冀的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其实呢，林忆莲和陈正道导演多年之前就相识了，音乐和影像的交融迸发出创作的火花，浇灌出两人多年的深厚情谊。一起来听这首《我不能忘记你》，来自林忆莲。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宣战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事无人彻底的沧桑，被剩下的不堪，重装不敢 会

这样香味，缘分都到这也来这不走，想这心姻缘终究有点多，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未尝这一块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有可口又啊流，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部跟我，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只想你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微笑的淡漠。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只一个爱完全是什么。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像你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微笑的淡漠。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其实啊，戛纳电影节最早是法国为了对抗德意法西斯的威尼斯电影节而创办的，一直到2002年，电影节呢才把官方的名称定为戛纳电影节。另外呢，1957年开始设立的金棕榈奖，前身啊叫做金鸭奖。 事情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胆子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相信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痛快去感受。 笑与哭都值得有力气，吻和泪都是该刀光纪念的痕迹，很乐意每段路都有陌生人疼，心爱或伤害都欢呼，都是活过的证据。 痛快去爱，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 鸳鸯猫鱼不要客气，请一直澎湃我热血的血里， 我活着的 痛快等候，痛快去试探，痛快去触碰，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

电话715563零。感谢收听参与。 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呢来自 Eason 陈奕迅，叫做积木。感情、社会、生活、人性，在陈奕迅的新专辑当中被一一道来，融为一个完满的整体。陈奕迅不强硬灌输道理，而是选择了用歌声徐徐善用，大家风范尽显。人在不同阶段呢，就该做不同的事情，不能总是沉浸于过去的荣誉和成就。人到中年，逐渐成熟，自然不会再如少年轻狂那时的横冲直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积木，让陈奕迅唱给你听。 现实来听没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爱得多想着，下一秒钟也可能爆发。幸福的期待就像积木啊，我会幻想就能飞多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来出发却通往自杀。是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人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爱得多想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 知道中国大气的 PM2.5 最终到哪里去了呢？最新研究发现，青藏高原的海拔高，反射阳光的能力强，上空的空气温度呢比周边高，形成了高空洞。 亚洲季风呢会在四月和五月把中印产生的气溶胶污染通过高空泵吸到青藏高原的上空。一般的空气中的气溶胶颗粒不会飘得太高，只停留在对流层，但中印两国产生的气溶胶可以一直被吸到13到18公里的高空，进入平流层。气溶胶会扩散到整个地球，把位于平流层的臭氧破坏掉。 依旧微亮，那是我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呢，来自曹格，叫做《吹吹风》。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成为曹格创作歌曲的灵感源泉。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小孩，甚至一次访谈，都可能成为曹格写歌的因素。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曹格，很多时间都是自己和自己讲话，音乐使他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一起来听到曹格带来《吹吹风》。 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

相信我这一生遇见你是想彼此握紧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用美丽早已注定，今生就怪我狼狈，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个想要你苦一点点秘密，就算是为了分离我想你，一个想要你甜一点点，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就算是为了分离，我想你。